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刘坤，今年22岁，在天津上大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我做一个特别虎的事情。当时我和我几个室友到天津的市区滨江道附近玩去了，然后旁边有一个特别高的楼。我有一个同学说他知道咋上到那个楼楼顶，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跑到楼顶，结果楼顶他通道那块封着，我们就从那翻出去，结果那个楼顶就一个平台，没有任何护栏，看着特别危险，不过那块视野特别好，附近也是天津的中心吧，特别美。然后我有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同学，他就站到那个边上，然后我当时特别想拍好看的照片，但是我又有点恐高，然后我就用力的克服了一下自己，想慢慢的一步一步爬到那个边上，往下一看啊，天旋地转，然后我就坐到那个屋檐边上，脚垂下去对着下面的路啊，各种拍照片，当然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特别美。然后当时那天也收获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人就得逼自己一把，我就会有意外惊喜。 活着就是为活着练气，我们不需要惊喜，我们都惊吓不起。越是乏味越是合情理，我们不需要惊喜，我们都惊吓不起。只要没意外，我大概知大概，按照计算之内，怎么可以信未来？我试过看开。从此一刻不起，只要没意外，我大概知大概，求人提前交代，不知不觉放慢来，我试过看开，尽量没感慨，要想到头来，等不到。 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沈四将目光移到那张窄小的床上，床上的女人闭着眼睛睡得酣甜，那浅浅的呼吸声令房间里充斥着一种莫名的宁静，沈四的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沈四突然有点想念徐志怡眼角的那滴眼泪，脑子里划过了一句歌词：那一颗迷路的星辰划过我的星空，留下璀璨的一道伤。也许新专辑里可以多添一首歌，他模糊地想着。天快亮时，他发现自己居然窝在徐之仪的椅子上睡着了。沈四抖抖冻得僵硬的手脚站了起来，看了一眼睡得浑然不觉的女人，蹑手蹑脚地打开门走了出去。徐之仪被闹钟吵醒时愣了足足10秒，他差点以为自己是躺在别人的床上。房间里弥漫着薄薄的一层蓝色烟雾，辛辣的烟味呛得他喉咙发痒，椅子脚下躺了一堆香烟的残骸。他挣扎着掀开被子审视自己，衣衫俱全。怎么回来的呢？是谁送自己回来的呢？他看着那一地的烟头，眼前出现了那张桀骜不驯的脸。沈四，他有这么好心吗？而且还替他放了睡前音乐。徐志怡低头看着枕边还在循环播放的 iPad。 徐志怡跳起来推开窗，清冷的空气猛虎般地扑了进来，一口一口吞噬那浓重的几乎有形有质的烟味。他一低头发现电脑上贴着一张便签纸，上面飞扬跋扈地写着一行数字和两个英文单词 Call me。 徐志怡努力要回想起有关昨天晚上的蛛丝马迹，可是大脑嗡嗡的一团，一想就疼。猛然间他想起他忘记了替同事和那群孩子要签名照，于是徐志怡试探性地用手机拨了那几个嚣张的数字。喂？电话那头是男人漫不经心的回答。我是徐志怡，我看见便签上的电话号码。他努力保持着冷静。你醒了，真能睡啊。对方显然早就料到他会打电话。你是？徐志有些惊讶，听声音居然真的是男神本人啊。大半夜的把你连扛了5层楼才送上床，你居然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沈思故意调侃着徐之仪。哦，那谢谢了。 隔了电话，沈思也能想象出徐志怡那张镇定到几乎没有表情的脸，下巴微翘着，带出一些不屑。算了，你昨晚答应我的话算数就可以了。沈思温和地欺骗着，我答应你什么了？徐志怡愣住了，他不会喝醉把自己卖了吧？你答应要替我做一件事儿。沈思好声好气地同他说了半天，就是为了此刻。醉话你也当真？原来他真的把自己卖了，他坚决不能承认。我伺候了你一晚上，你不能因为喝醉了就想赖账吧。沈思把姿态放得很低，半诱惑半要挟，那声音低低沉沉，沙沙软软，再加上一夜没有睡好的慵懒，有一种特别蛊惑人心的性感。赖账又怎么样？徐志怡的太阳穴一阵阵的紧缩，他一向信奉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不再和沈思兜圈子，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不过我只能提前让你失望了，我们是平行世界的两个人，最好就要保持这种距离，不要再有交集了。昨晚你特地找人灌醉我的事情，我看在你送我回家的份上，我们扯平了。这年头谁也不是傻子，你对我的好奇请到此为止。娱乐圈的钱不沾也罢，太危险了。徐志怡立刻放弃自己那点微弱的企图心，我还以为经过昨晚你那么热情的投怀送抱，我们至少也算是朋友了，没想到你翻脸无情啊。没关系，你答应我的事情我记住就好，不管你承不承认，我们也算是有过肌肤之亲的。说到这里，沈四突然把声音放低，隔着话筒徐志怡似乎能看见，随着每一个字向外吐出，凸起的喉结在声带震动中上下的滚动。你醉了比醒着可爱，神经病。徐志怡连耳朵都被这句话给烫红了，丢盔弃甲的扔了句自以为硬邦邦的话，便挂了电话逃走。沈四对着电话里的忙音闷笑，他觉得自己好像突然掐到了徐教授的死穴。而挂了电话的徐之仪也为自己的失态汗颜。以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在手术台前为了缓解紧张的情绪，什么样的荤话没听过说过，甚至在好友江纯一的面前他还更豁得出去。可是当这句很普通的调笑就像是夏日里的热浪直扑到他的肌肤上，连汗毛都被撩得快着火了。徐之仪深吸了一口气，默念三遍色即是空，方才把沈四抛诸脑后。就在徐志怡以为已经把沈四得罪得体无完肤，以对方高傲的性格绝对不会再招惹自己的时候，他收到了沈四的贴身助理小谷的人肉快递。手机相簿里已经静静躺着几十张沈四的照片，其中甚至有一张是他对着镜头飞吻的，那性感的唇对着镜头微起，好像下一秒那个美妙的吻就会落到徐之仪的脸上。徐之仪看得浑身不自在，徐教授啊，这可都是四哥亲自拍的，别的粉丝都没有这种待遇，全是看在徐教授你的面子上。小谷一边为沈思邀功，一边将大拇指竖在他的面前表达自己的崇拜。徐教授，你这酒量可真不是盖的，醉成那样都还能自己回家。哦，习惯了。徐志怡胡乱地应了一声，尽量不动声色。他原本以为已经没法向同事和学生们交差了，没有想到他突然觉得作为一个大明星，沈四也没有那么讨厌了。小谷仔细地看着徐志怡面无表情的脸，实在想不到沈四为何要对他如此重视，难道是打了他的耳光给的补偿，还是说四哥坠入了情网？又是一年走到了尾声，街头巷尾到处是无情道的宣传海报，打开电台也能听到主持人谈论着电影里的情节。广州一家电影院的门口，年轻的妻子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才买到了无情道的电影票。她从队伍里挤出来，走到牵着女儿的丈夫面前，不满地嘟囔着，我排了半个小时才买到一张票，太亏了，都说让你别带圆圆出来，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去看了，我看预告片里沈思特别帅，酷得没边儿了。你注意点啊，口水别流出来。 吃什么醋啊，我喜欢沈四的年头可比喜欢你久多了。妻子娇俏地用拳头捶了一下丈夫的肩膀，丈夫笑了起来，伸手捏了一下老婆的鼻子。行了，我批准你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对着你的梦中情人发花痴，我带着远远去旁边的小花园玩，你看完就出来找我们。小姑娘只有六七岁，长得唇红齿白，肉嘟嘟的小圆脸和她的名字相当般配。她握着爸爸的手，一跳一蹦地出了电影大厅。 爸爸，妈妈不想带我出来，是嫌我妨碍她看帅哥吗？这算不算重色轻女啊？ 这个嘛，算是吧。爸爸愣了一下，笑了起来。 那你还让她奉旨花痴？ 圆圆嘟着红嫩嫩的小嘴，这样爸爸就可以单独和圆圆去公园约会了呀。爸爸俯下身看着女儿黑溜溜的大眼睛，圆圆满意地笑出了声。 对，我们单独约会，不带妈妈。 圆圆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像关久了的小鸟刚刚被放出笼子。到了公园，她一路向前小跑着，吵着让爸爸来追她。跑着跑着，她突然停了下来，站在一棵大树下，转身急切地向正慢悠悠走过来的爸爸招手。 爸爸，你快过来看，树下有一只小鸟。 爸爸走过去，圆圆已经蹲下来，大眼睛一直盯着站在地上的一只艳红色的小鸟。小鸟头和背部都是明亮的深蓝色，整个腹部到尾巴都是宝石般的朱红色，漂亮极了。 小鸟为什么哭了？ 圆圆看着小鸟，它肚子一样的棕红色眼睛里泪盈盈的，一滴浅淡的眼泪湿润了眼睛下面的羽毛，丽娜一处面颊上的羽毛湿漉漉的。小鸟的身体在微微清寒的风中瑟瑟发抖着。 嗯，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受伤了吧。 爸爸看了看头顶的大树，也蹲下了身子打量红十字鸟的胸腹。 它迷路了吗？它的爸爸妈妈不管它们了吗？ 圆圆看着小鸟偏着头默默流泪的样子，鼻尖都急红了，他的眼泪也很快涌了出来。 对啊，以后圆圆也不能乱跑，不然也会像小鸟一样的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爸爸抓紧时机提高女儿的危机意识。 小鸟受伤了又没有爸爸妈妈，多可怜啊，我可以养它吗？ 圆圆转过头，泪眼汪汪地看着爸爸。 嗯，小鸟是属于大自然的，大自然才是小鸟的家。 可是我想照顾它，不然它会死掉的。你看它一直哭一直哭。 圆圆的哭腔更重了，鼻涕都要流了出来。爸爸看着红十字鸟艳丽华美的羽毛，心中一动。 好吧，不过要等小鸟好起来，我们要把它放回大自然哦。 圆圆乖乖点头，破涕为笑，在爸爸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啵儿。在爸爸的帮助下，他掏出小手绢，小心翼翼地将小鸟捧起来，嘴角温柔地呢喃着：“ 小鸟别哭了，我把你治好了，带你去找爸爸妈妈。” 听着女儿同声同语地安慰小鸟，爸爸无奈又宠溺地摸了摸女儿毛茸茸的脑袋。转眼，距离圣诞节还剩一周。那种虚假的充满商业气息的热闹开始充斥在每一寸空间里，贺岁档的电影应景应时受到了空前的关注，无情道的票房毫无疑问地力压群雄，投资方赚得盆满钵满，给这一年盈利一个圆满的收销。但对于沈四的经纪公司来说，即便是顶着票房第一的名头，心里的滋味却并不好受。别人拍电影都担心叫好不叫座，到了沈四这里却恰恰相反。他在圈内是出了名的没演技，但他那张脸那独特的气质往镜头前一站就是票房的保证。他是投资方的蜜糖，却也是导演们的砒霜。这几天不知道遇到哪里来的水军，突然在网上对沈四的演技狂黑一气，惹得沈四粉丝军团疯狂反击，网上口水战愈演愈烈，让整个岁末的娱乐氛围都变了味儿。周文守着电脑坐在办公桌前观看口水战的实况直播，阳光透过玻璃幕墙照了进来，照在周文紧绷的面容上， 他挺拔的背脊笔直，即使在属于自己的地盘上也丝毫不肯松懈，端着一个无懈可击的姿态，随时准备迎战。而沈四却正好相反，他懒散地窝在沙发里，心不在焉地翻看着手机，目光有一搭没一搭地落在周文的身上。是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他最熟悉的女人开始变得陌生了呢？这个小城的姑娘，原本略显婴儿肥的脸已经蜕变出清瘦的轮廓，那点含含糊糊的圆润温柔，如今已被时光削出了棱角，显得咄咄逼人，必须要靠刻意施展女人味儿来压制一切，否则走路都会带出点杀气。和所有混迹在娱乐圈的女人一样，她的五官在韩国医生们鬼斧神工的雕琢下已经日趋完美了，几乎让人忘记她最初的那些小缺陷，越来越精致，却也越来越缺乏人味儿。沈四怀疑再过几年，即使周文站在她面前，她也想不起她当初的模样了。 阿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周文一贯温柔的招牌表情因为愤怒而消失殆尽，薄唇紧紧地抿着，带出点狠劲儿。谁又惹你了？沈思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你看这些人龌龊的言语，整个国民素质都被这些水军拉低了。 周文用力戳着电脑屏幕，似乎想用指头一个个摁死屏幕上吐槽的水军们。沈思站起来走到周文的身后，躬身看向电脑。 你是外星人吗？这表情到底是哭还是笑啊？人类的表情都不会摆，滚回娘胎重新学过吧。 肉毒杆菌打多了吧，整部戏没笑过一次。你确定你不是在演全家死绝的孤儿？ 一看就知道这张脸憋坏了。 已经鉴定过，上帝把塑造智商的材料全用来给他造脸了。 沈四慢条斯理的一条一条念出声，像是唱歌一般带出些轻佻。 够了。 周文用力地扣上了笔记本，转过脸仰头看着身后的沈四。 你怎么能一点都不着急呢？看着这些话，我心里像被人捅了十七八刀。 我是不会演戏啊。沈四摊了摊手，虽然话说得难听，但是那部戏我确实从头到尾一个表情，连导演都说我只需要尽量用右侧脸对着镜头就可以了。 他在这部戏里扮演一名冷心冷情的风流侠客，从头到尾只负责耍酷即可，完全用不上任何的演技，只是吊威亚的时候很是吃了些苦头。小谷为了给沈思按摩还换上了剑鞘炎。 阿四，你到底明不明白，我们现在是在走钢丝，作为歌手你不能唱歌就已经被逼上悬崖边了，站得越高摔得越惨。看看那些过气的歌手，哪一个当年不是红透了半边天，可照样一两年没有新歌打榜，就会沦落到去乡下跑场子。 还好你人帅可以接戏拍，可是演艺圈啊，从来不缺帅哥，龅牙苏去一趟韩国也能变成小鲜肉，拼完脸最终还是得拼演技，每次让你背台词比逼你吃苦药还难，如果演戏这条路都走不通，你就无路可走了。 不能开口唱歌，你连去乡下跑场子的本钱都没有，坐吃山空，两年后你就得卖房子了。 台词蠢也怪我吗？ 沈四侧过脸看向窗外的天际线，高高低低的建筑在冬日灰白的雾霾中起伏，如此恒定，好像可以一直站到天荒地老。可是明星不能，明星们朝生夕落，沈思在这个圈子里摸爬滚打了12年，外表看起来依旧光鲜夺目，可内里的瓤子却已经腐败了。沈思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厮杀激烈新人辈出的娱乐圈坚持多久，也许下一刻就会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 不能再让你的演技成为别人黑你的画饼了，昨天老板和我谈过了，今年务必让你拿个影帝，明年你的广告合约才能再翻一倍。 正好前几天接到投资方的邀请，让你去试试周导今年的新戏。 阿四，你准备一下，后天我们和周导一起喝杯咖啡，提前去接触一下。 周导是文艺片之王，特别会挑本子，功力一流，只要能上他的戏，再不会演戏的人出来都是像模像样的，从主角到配角没有不拿奖的。 你安排吧。 沈四坐回沙发上，整个人向后一靠，如同被人抽了骨头。 阿四，拜托你上点心。 周文怒其不争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娱乐圈没有永远不陨落的星，就算你是太阳也迟早有一天会熄灭的，你还能红多久？能不能接下周导这部戏就是关键。 沈四挑挑眉，没有反驳。尽管他表面上显得很不在乎，真的到了与周导见面那天，沈四还是特意起了个早，做了两次面膜。拉开窗帘，整个外滩都被笼罩在白茫茫的雨雾中，遥遥的有汽笛声像被厚被子捂着一般闷闷地透了进来。沈四看着玻璃上因为内外温差所氤氲出的一层薄薄的水汽发呆，外面那个雾蒙蒙的世界反而像个梦境。这时候鲁鲁哒哒哒地奔了过来，爪子在地板上划出沙沙的声音。他蹲在沈四的脚边，眉头皱成了一个拼在一起的川字，黑露露的眼睛讨好地盯着沈四，仿佛不明白他在烦恼什么，然后又把头好奇地扭向窗外。沈四摸了一下鲁鲁的胖头，替自己倒了一杯水，分了一半到鲁鲁的碗里，趁着鲁鲁洗舌头的时候从冰箱里取了根肉肠掰给他。看着鲁鲁呼噜噜吃得很香，沈四才想起来自己已经两顿没有吃饭了。他拿起一包培根想放纵一下，可是想到今天下午要赴的约会，又悻悻地放了回去。拿出小谷洗好的一大包生菜甘蓝，胡乱切成碎条，煮了四个白水蛋，把蛋黄抠出来扔给鲁鲁，淋上了点白醋搅拌一下，忍住恶心吃了下去。那盘蔬菜冷冰冰地烫在沈四的胃里，直到在咖啡馆看到了周导，也依旧没有被消化掉。周导是台湾人，一年四季都戴着款式相似的礼帽，浑身简单到只有黑白二色。沈思见他落座小半天了，还是端着一张脸，两条法令纹严肃地从鼻翼两侧直切到下颌，片刻也没有松开过，便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可惜徐之怡不混娱乐圈，不然一定与周导趣味相投。周导一向话少，只有提到要拍的新剧本时脸上才有多余的表情，可偏偏沈四又拉不下脸来刻意殷勤，气氛便迟迟热络不起来。现场全靠周文温声软语的来回周旋，他既怕奉承过头扫了沈四的脸面，又怕照顾不周让周导误会他们没有诚意，很是费了一番精力。直到连大雨都被这不温不火的气氛惹得早早收工了，周导才松了口，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却一再表明，这次的主人公是一名精神分裂的科学家，人物性格复杂，台词拗口，对演技有很高的要求。周导担心沈四人长得太帅，大家全部都关心他的长相去了，没人愿意好好发掘主人公的内在。话说的委婉，但中心思想就是嫌弃沈四不会演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一开始沈四还耐心听着，不时附和几句，周导见沈四态度端正，不耍大牌，便也起了弹性，说是男主角他们最初定了秦焕，他本人已经读过剧本，表示很有信心，而沈四那点演技在秦焕面前还真不够看。俗话说啊，术业有专攻，说到音乐，那圈里肯定没有人比得过沈四，所以呢，他们想请沈四替他们在电影音乐上费点心，写首主题歌什么的，说不定还能拿奖，让演戏的人演戏，做音乐的人做音乐，这才像话。说现在这个圈子就是乱，什么人都想一锅乱炖，美其名曰跨界，这演戏的想唱歌，唱歌的想要演戏，能写一本小说的写两本小说，都觉得自己可以做导演，这就是在浪费资源。沈四的耐心随着最后一点天光灭了下去，也耗到了极限。咖啡桌上的蜡烛摇曳着亮了起来，映在沈四的脸上，忽明忽暗，令人看不清表情。周导，我一直以为导演和厨师很像，面对一流的食材，就算是三流的厨师，也不难做出一流的菜。真要用三流的食材做出一流的菜，才算真本事。我一直敬仰周导的才华，我自问只是一个三流的演员，本想着靠周导点拨一番能够让演技上个台阶，没想到周导只肯用一流食材，浪费您的时间了。沈四说完站了起来，微微躬身一笑，那笑容礼貌谦逊，像冬天新下的雪，漂亮到无懈可击，却也直冷到人的心里。文文，麻烦你好好陪周导吃顿饭，点最贵的菜，刷我的卡，我胃有点不舒服，先走一步，还请周导不要和我这种没演技的小演员计较。沈四拉开椅子，绕开周文拉着他的手，退后一步，再礼貌地点点头，转身大踏步走出了咖啡馆。一出门，迎面而来的风便将他的整个人都吹透了，他的心情简直低到了谷底，才2年没出新专辑，就沦落到要看别人的脸色。沈四长长地吐了一口浊气，夹着潮润湿意的冷空气不断地从领口的缝隙中灌了进来，令他冷冰冰的胃备受折磨。他蓦然想起了徐志一脖子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几乎盖住半张脸的大围巾，似乎可以把自己隔绝起来，抵挡着世上层出不穷的恶意，他应该给自己也搞一条。安静了一整日的大学城刚沸腾起来，尤其是夜市的这一段，映着雨后的积水，简直是流光溢彩。热火朝天的饭馆，直摆到马路中心的各色地摊，吆喝着的商贩，隐隐约约传出来鬼哭狼嚎的 KTV， 情侣满座的廉价咖啡馆，播着小苹果的水果铺，灯光红融融的按摩屋，蔫了花朵的花店，窄窄的一条街挤得满满当当，水泄不通。洋溢的生活气息足够把冬夜的寒冷逼退到3米之外。徐之仪将脸埋在毛巾里，骑着灰扑扑的自行车，轻车熟路地穿过这条最繁华的夜市街，一路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小弄堂。有时候 天堂与地狱就隔了一条街。这条小弄堂建于20世纪70年代，旧的仿佛随时一阵风就能将整排楼齐刷刷地吹倒，如今更是鱼龙混杂，白日静，到了夜晚更静，偶尔有人走动也是东张西望，蹑手蹑脚，敲个门也弄得像地下党接头般的谨慎。徐之仪熟车熟路地将自行车停在一家灯光昏暗的杂货铺门口，杂货铺开了扇小窗，红色油漆斑驳，露出了朽了一半的木框本色，一盏裸着的灯泡低低地悬在窗口，被风吹得一晃一晃。 胖老板， 徐志怡魂不在意地冲着窗户里招呼，一个乱糟糟的鸟窝头小心探了一半出来，左右瞄了一眼，见识徐志怡，又忙探出另外一半头来。徐小姐，胖老板咧开嘴一笑，露出被烟熏得黄斑斑的一口大门牙， 这么快药就吃光了。 胖老板，你上次卖给我的药一点用也没有，你不是也学着别人卖假药吧？徐志怡气势汹汹地敲了敲遮掩着的窗板，搞得我晚上睡不着，白天只想睡。 哟，我要是卖假药哪能混到今天呀，绝对正规渠道，质量三包。 胖老板就差没指天发誓了。 那是过期了？不可能不可能，我自己也吃呢。 胖老板信誓旦旦地说， 里面零每晚两粒，头一挨枕头我媳妇儿把我踹床底下都不行。 你媳妇儿好腿功啊。那白天吃的有更提神点的吗？ 有，只要你想要，我这儿什么没有啊。对了，我还进了一批尼古丁胶囊，比抽两包烟都强。 就再信你一次。徐之一从口袋掏了钱给他。 哟，这信字边上能立人，我这么大个人你还信不过啊。 胖老板从窗户底下的隔板处摸了两个小瓶子，外加一个绿盒子，用粗胖的大手遮挡了一下，塞到徐志怡的袖子里。徐志怡见他鬼鬼祟祟的样子，只觉得好笑。 胖老板，你又不是干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不就是卖点处方药兴奋剂吗？至于这样吗？小心驶得万年船，这条街上卖粉的多，万一把我给误伤了说不清啊。 胖老板笑呵呵地收了钱，把窗板一拉遮住一大半，连头也缩了回去。徐志怡将药从袖子里抖了出来，放进大衣口袋里，劈开脚架跨上车，晃晃悠悠地朝外骑去。他单薄的背影转眼便离开了杂货铺那点昏黄光晕的范围，被浓黑的夜色吞没在了弄堂深处。药放在口袋，心里也好像有了底气。徐志怡不慌不忙地骑车从黑暗中钻了出来，又回到夜市，绕到后面的美食街，进了邓武的烧烤店。一掀帘子，烟熏火燎的烤秋刀鱼的香味便驱散了冬日的阴寒。徐志怡熟门熟路地向着自己的老位置走过去，那是整个大厅里唯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因有前面的吧台挡住视线不好，几乎没有人愿意坐。没有想到邓武却殷勤地上前，想要把他往别处引。他顿足挑了挑眉，狐疑地看着邓武，才发现邓武今天有点不对劲儿。邓武原本就笑意殷勤的一张脸，此刻更是红光满面，双眼亢奋地闪着光，简直比坠入爱河中的小姑娘还要梦幻。 小五，你是中彩票了？ 徐志纳闷道。邓武却竖起了食指，少女般娇羞地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然后悄悄扯了扯徐之仪的衣袖，将她往里一带，神秘兮兮地说，今天他这小庙来了一个大菩萨，坐了徐之仪的座位，于是乎让徐之仪和学生们坐一会将就一下，送他一盘麻辣八爪鱼作为补偿。原本魂不在意的徐之仪倒是被勾起了一点兴趣，他略微探头向里望去，视线却被一盆临时搬过来的发财树给挡住了。他干脆向里走了几步，在烟雾笼罩中，他看见了这位菩萨的身影。邓武着急地扯着收钱的腰包袋子，想要把徐志怡拖走，又担心动作太大反而引人关注，可惜迟了。原本背对着外面的男人已经闻声转过头来，那张英俊的脸安安静静地望过来，连发财树繁茂的树叶也被衬得暗淡无光。 整间闹哄哄的小店都像是突然剥光了伪装，露出了粗拙的原形。就在邓武尴尬地想要把徐之仪强行拖走时，那男人反而主动冲这边点了点头，晃了一下手中的烧酒杯。徐教授，不嫌弃的话一起喝一杯。徐之仪迟疑了一下，觉得这个时候转身走掉，走到一群醉醺醺划拳的学生当中坐下，未免落了下风，于是他也点点头走了过去。邓武松了口气，喃喃自语说，今天怎么有大神上门，原来事出有因啊。看不出我们还挺有缘的。沈四接过邓武重新摆上台的酒杯，替徐之仪倒上，又转头对邓武吩咐，五哥是吧，把平日里徐教授喜欢吃的每样来一份。徐之仪不动声色接过杯子抿了一口，干裂的酒冲到喉咙里才释放威力，火辣辣的快感令他整个人稍微放松了一些。不知为何，他在面对沈四的时候总是没有办法放松警惕，沈四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强烈的危险气息。此刻被酒精舒缓了情绪，徐志仪松开缠在脖子上的围巾，下意识地看向沈四，愣了一下。沈四的脖子上也挂着一条长长的黑羊绒围巾，只是一看就价值不菲。细腻的羊绒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软糯糯的，特别细滑温暖，引人想要把整张脸都埋进去。我们俩还真是天天都能偶遇呢。徐志仪放下酒杯，身体靠向椅背，这是他自己熟悉的地盘，却不是沈四会出没的地方。徐教授，你讲点道理，明明是我先来，我又不是能掐会算的神棍。说完，沈四好像想到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忍不住笑了一笑，那笑容像是蜡烛爆出的灯花，火星飞溅，灼人眼目。是吗？那我们的缘分还真是特别，你第一次光顾这家小店就能叫出邓武的名字，还知道我是常客，连他清楚我的口味都知道，你调查过我？徐之仪习惯性的眯起眼，从口袋里抽出烟点燃，吸了一口，轻轻地吐出。这还需要调查吗？邓武日式烧烤店这么大的招牌挂着，客人们一口一个五哥叫着，我又不是聋子，再说老板都能扯着你的袖子讲话了，可见你不是第一回上门。要连熟客的口味都记不住，这家店也不用开了。沈四慢条斯理地挑破一条秋刀鱼，用筷子捻了一点肉放在嘴里。徐志仪低头一想，沈四说的合情合理，况且自己也是因为买药错过了食堂饭点，临时来找点东西填肚子。然而直觉告诉他，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这样光彩熠熠的大明星怎么可能出现在如此不起眼的小居酒屋呢？档次明显不搭呀。最关键的是，邓武油腻腻的小店并无任何吸引人的特色，所以也就不存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了。沈四一定另有目的。但徐志仪不想挑破，只浅笑不语，连喝了两杯酒，苍白的脸有了点颜色。邓武上了徐之仪爱吃的味富海螺、甜虾、芥末八爪鱼、海藻、拌豆腐等几位凉菜，徐之仪一样一样地专心吃了起来。你只吃前菜？沈思好奇地打量着徐之仪。喝酒吃什么主食呀？难道要塞一肚子寿司然后喝下酒去变成烙子？烤牛舌的味道其实不错，沈思没话找话。听说啊，吃哪儿补哪儿，我暂时没有兴趣变成长舌妇。徐之仪抬头看了沈四一眼，你再补就过头了，还是多吃点别的吧。沈四摇摇头，一脸的认真，还是得补，不然追不上你的进度，你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呛死人。没想到我还有这种技能。徐之仪微笑，一斗嘴，突然觉得距离就近了。说吧，你对我到底有什么可好奇的？我的专业明显和你不对口。沈四正好吃了一口被烤得香酥弹嫩的牛舌，对吧台里频频望过来的邓武比了一个赞的手势。邓武立刻像小姑娘一样害羞地低下头抿嘴笑了，看得徐志仪目瞪口呆。邓武这抠脚汉子还有这么娇羞的一面？沈四闻言只觉得吃在嘴里的东西顿时有股臭豆腐、烂脚丫子的味道，他 嫌弃地将筷子搁下，喝了一口酒漱口。你终于还是好奇了，怎么不能说，还是不愿意说？徐之怡深吸了一口烟，习惯性地眯眼看向了沈四。有人告诉过徐之怡这个动作很烟视媚行吗？但沈四暗想，这个看似挑逗的动作其实是因为徐之怡他高度近视。没什么不能说的，最近总有人提起你，说你是中国最有希望拿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而我刚好准备接一部新片，演一名精神分裂的科学家，就想多接触你一下，从你身上找点灵感。沈四半真半假地说着。那你的灵感是来自我有可能拿诺贝尔奖呢，还是我精神分裂呢？我想是因为你是我唯一认识的科学家，在这之前我对科学家的认知绝对不是。说着沈四伸出了一根指头，轻挑地点了点徐之怡手上的烟和面前的酒杯。这样的怎么，你以为科学家都应该是禁欲的和尚，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六点起床十点睡觉，像机器人一样自律和刻板？还是我们应该无所畏惧，心无杂念，谦虚有礼，虚怀若谷？你的要求恐怕连圣人都做不到。我只是觉得科学家至少不该嗜药成瘾。夹在徐之怡手指间的烟头抖了一下，他猛地看向沈四，目光凶狠，带着一股彪悍之气，仿佛下一刻他就要扔出一颗手榴弹把他炸得粉碎。徐之怡死死地盯着他，而沈四也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看着徐之怡。两人对视片刻，徐之怡站起身，弹了弹烟灰，将烟头按到了骨盘里。话不投机，先走一步。沈四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慢走不送啊。回到宿舍才十点，徐之怡掏出口袋里的药扔到桌子上，他头一次对自己赖以为生的药物产生了一点抵触。沈四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对药物的依赖呢？他调查他。徐之怡心里的疑问几乎迫使他将桌子上的药物一股脑扫进垃圾桶，但转念间他便不受控制地拧开药瓶。徐之怡就着一杯冷掉的白开水倒了两片安定，一口吞下，想了想担心药效不够，又补了两片。等他从卫生间洗漱出来，头一沾到枕头，睡意就来了，终于有效了。失去意识之前，他绷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神经松了下来。象征性地吃过早餐，沈四出发去健身会所。他羡慕地看了一眼整颗头都埋在食盆里奋力进餐的鲁鲁，听着他的舌头欢快卷食肉肠的呼噜声，沈四怀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与强大的食欲对抗，完全提不起兴致做任何事情。只要有封面要拍，有广告要接，有戏要赶，有通告要上，他就永远不敢吃饱。并不是只有女明星需要维持身材，男明星的人鱼线也是征服粉丝的不二法宝。演艺圈不光刀光剑影血泪横飞，还饥肠遍野，没办法再靠一副嗓子打天下，就只能努力维持肉身的吸引力了。争取不到可以拿影帝的角色，就只能继续卖肉，沈思悲观地想。沈思固定去的健身会所只对名人开放，所以私密性很强。沈思正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没有事先通知私教，只想游个泳。会所建在一栋著名商业大楼的顶层，奢华地采用全玻璃幕墙，拥有270度全视野的无边游泳池。因为是周围10公里最高的建筑，所以不怕狗仔队偷拍。沈思很爱这种随时会游去天边的自由感。然而今日他刚走到门口，却被前台的小姐温柔地拦在了门前。小姑娘涨红了脸，对沈四的脸看了又看，才偷偷地告诉他，今天会所已经被人承包下来，对任何会员都不开放。这家会所往来无白丁，谁这么大牌敢全天包下来还不让人进？沈四好奇地往前台一靠，手搁在桌面上撑住下巴，一双琥珀色的深眸静静地看着小姑娘，这是他的招牌眼神，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抵挡。果然小姑娘一跤跌进星空一样深邃的眸子里，迷了路。 他忘记了自己是谁，有何责任在身。他全身的血液涌到脑部，无法做出任何思考。他唯一的意识是不能辜负这样专注热切的凝视。于是小姑娘毫不迟疑地泄密， 是秦焕。 他凭什么？没有人抗议吗？沈四闻言惊讶道， 以他今天的状况，大家都让着他，我们老板还让人专门盯着他，免得他想不开给我们会所惹麻烦。出了这种事情，他也实在不敢见人了。 他出什么事儿了？沈思不想与一个小姑娘在背后道人是非，故此也装作了然的样子，点了点头说，那我也让让他吧，免得他想不开。不过沈思指了指自己带的运动装备，我进去衣柜放一下包，下次来就不用带了。小姑娘想想，只是不对外开放，并没有说不让会员使用衣柜啊。况且沈四还是会所的代言人，老板也不愿意得罪啊。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放沈四进去了。对于钱焕，沈四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昨天周导还拿他打了自己的脸。沈四一边往里走，一边用手机上网搜索钱焕两个字，一条条骇人的标题立刻跳了出来，双料影帝被指控性侵，警方介入。文章里配了图，小嫩模在镜头前哭得梨花带雨，秦焕的经纪人狼狈接招，坚决否认。下面有上万条粉丝的留言，极尽侮辱，不堪入目。比如说什么淫魔的心，圣人的脸，你果然是影帝啊，道貌岸然，阴沟里翻船，请一头埋下粪坑里自我了断吧。还有什么戏子就是戏子，不管装得再像君子，也掩盖不了下三滥的本色。捧他的时候他是影帝，踩他的时候他就成了戏子。沈四颇嗤笑出了声，一向自视甚高的秦焕此刻的脸色一定很精彩，沈四决定亲自去看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别管，别管，两个。